各位，上次讲到上传老板同夫人喺房度讲冇人会听得到嘅说话，唉，嗰日你啱啱出门十日，律师法官就话俾我知，叫我喺法院领土地契证嗰阵，先知道原来系要分割土地，一共只有五人份，每人一份。偏偏是你这个做父亲的母，哎呀，这一点我真的不明白了。不明白的还有啊，上村这个人，他亲生父母是哪个没人知道，为什么又会分到一份呢？女人讲到这处，上村就突然间咳咳笑了。哎，原来这样而已。共两条不明白，还有什么夫人？还有一条同样不明白，男大当娶，女大当嫁，是迟早要嫁出门的小女上元，为什么又分得一整份呢？夫人讲得确有道理，两个几月前未同夫人商量，就急急决定，咁逼于时间，系我唔应该啊。原因呢系怕我呢个做父亲嘅人冇命返嚟啊，所以急落决定。关于常村呢个仔，讲落身世都几可怜㗎。当年战火燃烧嗰阵，我嘅东方大军胜利直冲，飞快穿入城市，路过一大片烧焦全部倒塌的楼房，那阵火海过后是夜晚，忽然听见脚底下军鞋有人又喊又叫，经过挖掘泥土之后才发现，原来是有个未死约摸半岁的细蚊仔在那叫喊。那从此我哋屋企就多咗一个男仔啦。十几年嘅岁月过去啦，确实增加夫人太多辛苦劳作抚养照顾。夫人就系最伟大嘅母亲。关于我哋嘅小女常元得到嘅嗰一大片土地，咪当作我哋做父母送俾佢嘅嫁妆系咯。况且儿女平等不失为公道合理嘛。所有的错都坐在我身上啊。说话到此，未知更次是不是深夜呢，忽然两耳听闻有猫大声呼叫，喵喵，光阴如流水快，转眼半年到嚟，何时大醒？因为冇战火，民间就得以休养生息，百物复兴，士农工商都得到发展，百业相安无事，人们实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又安乐教训而叫好。而家河城里头有个地方就有所不同，每到夜晚呢，反而会有灯光火猛，聚集人气。呢度又见有多人上身打大赤膊，下身呢穿住短裤，内唔中呢仲会呼叫出声，嘿嘿嘿，又喺度打斗啊。咁再睇个究竟，先知道系有多人练习武艺之地啊，名叫中士武馆。咁呢个武馆呢共有教头师傅四个，大教头叫钟明，二教头叫钟成，三教头叫钟永，同四教头钟丁。呵呵，原来钟氏甲乙丙丁兄弟四人，皆因前段时期唔知喺边度练到一身精湛武艺，成咗打斗能手，现时已经拥有几十个徒弟啦，而且人数呢大有与日俱增之势。上年 秘密追随奇怪的江湖上一位商界老板名叫上传的人，经上传苦心教导，技击猛进，能空手力敌十人，秘密不觉之行，原来做敢死队，冒险成功救出犯人之后，兄弟四人得到上老板赏识，大送金银之下，先得购置一啲田地，又开设武馆。关于呢啲，全部系秘密嘅秘密嚟啊，系犯大国法嘅大事情嚟。犯大国法呢种事，只有天知地知，少数人知。至于劫狱之下，已经救出嘅北国死罪犯人陈宇文，而家喺边署。四位日子过得唔错嘅教头钟师傅等人就确实不得而知啦。不过仲记得嗰晚火牛镇用命判死开枪扫射劫监狱之时，嗰位大头人上老板最心急，大声叫犯人个名，依然冇效之下，迫于自报家门、自我介绍，先至知道，哦，原来上老板同样系东方国大卖国贼。就是大名鼎鼎的东方国总参谋长蓝天明。现在慢慢事后想清楚，已经明白了，哇，我们大家的所作所为等于是不止犯了死罪，还要同坐一条烂贼船，如果沉船的话就一起去死。打劫监狱边个都明白，历来属死罪的死罪，如果落网被捉住，有十条命都未够死啊。奇怪啦，事过境迁嘅事情反而会觉得怕喎，仲要係越嚟越諗越怕。怕出事嘅理由呢，皆因係饱暖之人同饿饭之时日大不相同啊。越饱暖就越怕会出事。事物往往会有巧合嘅。亦即係话发生嘅事情，同一段时期北国上层其实早已开始布置工作，由于关系到两国确实需要时日，结果在短短期间两国政府一拍即合，双方都同意采用最高明最有效手段去捉拿重要政治罪犯，双方主张要静鸡鸡地落手，张开无形的天罗加地网，确保能有效咁活捉犯案之人归案，咁先算得系高明手段中嘅高明啊嘛。咁至于点样高明，就要听下嗰日有位大长官喺秘密会场内应众需要当众说明嘅一段话啦。咁众者呢，又不过几个人㗎咋。当时大长官用手轻轻敲下会议台，表示只可以长话短说。各位，而家决定使用敲山震虎之法，要活捉嗰两个人。我哋必须要记住，要从头到尾只系镇老虎，其他狮子、豹、大象、蟒蛇等等嘅大小所有动物一律唔镇。各位，仲有更加重要嘅系，要瞄准佢哋身边嘅人以及同案之人。皆因我哋唔知道呢两个人以及同案人会藏身何处。不过喺世上确实有啲人係一清二楚我哋而家要捉拿嘅人。自然有人知道罪人们每日食饭、瞓觉、生活、起居嘅地点。总之嗰啲人佢哋最清楚不过啦，不过唔话俾你知咋嘛。咁我哋就要靠呢啲人去出力帮我哋去捉人，咁就容易啦。呢啲人点先愿意出力帮我哋去捉人呢？咁就要靠我哋嘅计同我哋嘅谋，计与谋合起身太重要啦。呢啲同案知情人往往都系同坐一条船，要生要死都系一齐嘅。正是这个原因往往使我们就没办法，奈他们不何。不过现在我们已经有办法，我们的办法厉害在 要他们从此分开，不同坐一条船。那两个人大家只管有眼睇，下官估计不出半年实将他们捉拿归案无疑的。告诉各位知，我们政府的通令，一要保证够特别，二保证够阔绰，等于一手软一手硬，硬的要够硬，软的要够软，这样才算得够道行啊。大长官越讲越兴，挥下手跟着一声阴笑。我话俾各位听，除咗梁小飞君子不道不丈夫外，而家更重要嘅系乜嘢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